心交给了你，我就是你最重的行囊。从此无论多少的风风雨雨，你都要把我好好珍藏。你把你的梦交给了我，你就是我牵挂的远方。从此无论月落还是晨起，我日夜盼望你归航。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，把最亮的星写在天边。迷茫的远方有多迷茫，让我照亮你的方向。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，把最亮的你写在心间。寂寞的远方有多凄凉，让我安抚你的沧桑。 从此无论月落还是晨起。